好，哇，饮下唔知。又翻嚟啦，第二节嘅二十集，第二节嘅叫代解封。阿荣少啊， 喂，我系先人。 喂，今日好开心，我哋有个现场嘉宾嚟咗探我哋。 系啊，喂，头先搭的士飞落嚟嗰阵时，个撞到个的士司机几好笑，诶、哎，把声咁熟嘅，跟住一讲开、嗯，哇，落车又唔收钱，又值几，唔好意思，我诶唔得，咁、哎、出嚟做嘢系搵钱嘅，唔、 嗯、 可以唔收嘅。 嗯，啊，几好啊，多 fans 有呢样嘢喎。 系啊，有啲佢可能唔认得你啊，讲两讲听咗你把声就认得你。 啲语气啊嘛。 系啊。 嗱，我哋继续讲翻啦。喂，呢一单头先我哋讲啦，呢、嗯這个北角啦，呢、這个渣华街嘅中华煤气公司个起个大楼嗰个地盘啦，就造成咗呢个死亡 lift 啊，高空倒下咧，导致十二死咧， 系 都有啲灵异嘢嘅，即系唔系灵异嘢，有啲叫做 即系命，你条命系命中注定啦。 因为话先嗰十四人入边， 嗯， 有两个走甩咗嘛， 系啊，有两个走甩咗，或者死神未来了啊，咁 系啊， 即系好似死神来了咁啊，有两个走甩咗。喂，呢啲嗱有个见过一单系咁嘅。嗰、那个棚架呢，你知道竹外墙后呢，好多人呢将嗰啲担住个棚嗰啲嘢锯㗎嘛。 係阻住咪锯囉。 阻住 就锯。阻住咪锯。 嗰个棚呢係甩咗出去。 喔、哦。 咁嗱例咪要扣安全带嘅。 係呀 係就真係搞嘢。三个有三个出咗外墙做嘢嘅、 嗯。 有一个冇蓝安全带。一见到个棚有事呢即、嗯、刻飞返去里面。因为好近㗎嘛。嗰、 嗯、 两个就冇计啦。你个安全带一定係搭落个棚度咁就跟埋个棚落楼。咁你有时啲人我觉得有时好白痴呀逢系有意外啊嗰度有一定冇蓝安全带。蓝安全带是安全嘅咩？ 嗯，系啊。 你试下揽早期嗰啲啊，净系揽住条腰嗰啲啊，唔系而家嗰啲降散式嗰啲啊， 挫爆个肝就神。 唔系成个肝神救一翻你都瘫啊，喺条腰嗰度咁晾住。 冇错，因为其实安全带咧都好多个用途嘅啦，我哋慢慢就会讲落去噶啦、嗯。因为而家新嗰啲咧好正啊，一嗱嗲咁样拉翻长咧，等你可以高空堕下嘅时候就 射到你噶嘛， 冲个半钟系啊。嗱、啊、好啦，咁咧呢个当局啦就发觉，咦我僆仔十六岁嗰身， 嗯， 加上咧嗰段时间好多年青人入地盘做嘢， 嗯， 嗰时你知啦，九十年代初期、中期玫瑰园计划 系 大量吸纳。建造业工人， 嗯， 咁你唔系咁多师傅噶嘛？ 咪最惨系以前啊，我哋以前就 系 师傅跟徒弟，咪徒弟跟师傅入脱地盘，佢就哇乜嘢都讲明啊！你咩靓仔嗰度啊，唔好行埋去啊！ 我钉下嗰个会凹落去噶，嗰 个点点点啊！即系所有危险位话晒俾你听先。同埋咧，嗰啲以前啲老屎忽咧好鬼麻烦，一见到个靓仔咧， 一定插， 一定插你，喝住你， 因为惊你出事累到大家。 系啦，但系依家唔系啊嘛，你建造业 公司公司 唔系啊，见你建造业训练局出嚟，咁、嗯、你系师傅啊嘛，咁、 嗯、 你又咁嗰啲靓仔觉得佢系师傅啊嘛，我使乜理你啫？ 系啊， 系嘛？不过呢十六岁应该唔系嘅。 系啦，嗱，跟住咧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政府除咗规管咗唔俾十八岁或以下人，即系十八岁以下啦，咁啊或以上先入得啦、嗯、地盘工作啦，仲成立咗一样嘢叫平安卡。平安卡咧，全名咧叫做建造业安全训练许可证，我记得好似叫做系。 嗯，其实真系多鬼鱼，即系你去戆居居咁坐一日就俾你噶啦。 都要考过试噶。 咪咯。 啊，我哋话系啦，建造业安全训练证明书。 你一入地盘就要有呢张卡噶啦。 系啊，冇错，我有一张，我有绿卡啊嘛，系啊。 你唔系 冇绿卡啊？ 你过唔到保安噶？ 系啊，因为呢张卡咧系最基本嘅，因为当中佢都会话俾你听啦，地盘入边嘅工作嘅危险啦、嗯，你要小心。其实咧，我都系吓你啲人，等你啲人咧识惊，知道每一样嘢都要注意安全，同埋话俾你听咧，安全位就要点样做咁样咯。 依家唔系噶，你入地盘成扎嘢俾晒你啦。 系啊， 安全鞋啊、帽啊， 系啊，安全 俾晒、 啊、 俾晒你噶啦、嗯。你唔用你嘅事，佢唔关个大判事啊嘛。 系啊，因为咧佢仲有个安全主任喺度嘅，而家都会 check 得好严啊。系啦，好啦，咁啊，当然啦，呢件事事发咗之后啦，咁死因裁判庭开完之后啦，嗯、就死于呢、这个，虽然话死于意外，但系升降机嗰、那个地盘承建商咧就要负起责任啦。 梗系啦， 咁就被判咗咧呢、这个谋杀罪名成立啊。 谋杀 系啊，公司谋杀啫，咁就唔使有人负责嘅，不过就要罚款300万。 佢因为佢一定要出个死因结果噶嘛，咪、嗯、你保险嗰度好难搞噶嘛。 系啦， 意外啊、人为啊、不幸咁唔同赔法噶嘛。 系噶，冇错冇错，系啊，系啦。咁啊呢件事咧，我哋再睇埋少少相啦，一一啦，零一一一啦，就系、是、当日啦已经。 即係個地盤搭俾啲布咧，就係、是、做一個嘅拜祭啊嘅儀式啦，係啦。好，0112啊，係啦，咁啊好傷心啦，係啦，呢、這個就喺殮房認屍之後啦、那個狀況啦。好啦，翻嚟啊！好啦，随住呢一单嘅案件嘅讲完之后咧，我哋讲第二单啦。嗱，第二单咧发生嘅时间咧就比较近啲啦。 嗯， 就喺呢个2009年嘅9月发生嘅。嗱，第二单咧就叫做 ICC 死六人嘅工业意外。 嗯 ，ICC 即系乜嘢咧？就系、是、呢个叫做西九龙环球贸易广场。 系最高嗰栋嘢， 最高嗰栋嘢啦，系啦。好啦 ，ICC 做乜要死咁多人呢？就大家要听落就知啦。好啦，佢发生嘅时间咧就系2009年嘅9月13日， 嗯， 系啦。咁啊，六名嘅工人咧就死亡嘅。嗱呢件事咧，我觉得好悬疑嘅。 系啊， 系啦。如果先人咧，你而家我哋去研究嘅话，都好悬疑嘅。点解咧？表面上呢单嘢好似好稳阵咁样做嘢嘅时候， 系啊， 但估唔到嗰个位置咧系一个死亡陷阱嚟嘅、 嗯。 好啦，我哋睇一睇0201啦，睇翻而家嗰个 ICC 咩啊？嗱 ，ICC 系咁嘅高啊，一栋咁嘅嘢啦，系啦，好嗱，大家睇完啦吓，好翻嚟啦，好啦，就讲翻咯，呢一单案件咧，呢一单事件啦，就发生喺当日嘅晏昼咧，就1:20，其实当日系星期日嚟嘅，咁、有六名咧嘅清洁工人就系、是、集工啦。 系 啦，佢就系清理啲垃圾。咁正常清理垃圾咧，就周围执啊剩噶啦。 嗯。 但系呢一个垃圾嘅嗰个处理就好得意嘅。佢哋就喺30楼搭咗个平台。 嗯。 个平台喺边度咧？ 喺个 lift 笼里 边。喺 lift 笼入边啊 ，lift 槽入边。 系 lift 槽咯。 嗱，咁好啦，个 lift 去边啊？ 系。 个 lift 嗰啲未装呢？ 系啦，未装 lift 嘅， 个 lift 都未起噶嘛，即系个 lift 都未装。 系嗰啲未装。好啦，咁跟住咧，佢哋就将啲垃圾啦，嗰啲嗱，因为你 lift 咧。系唔会有任何装修嘅喺入边做嘅，咁啲人就贪方便啦，喺30楼嗰个 lift 笼入边啊 ，lift 槽嗰度啊，系啊，就搭一个平台， 嗯， 将呢个平台咧，我嚟做乜嘢咧？就我嚟抌垃圾， 储住先， 系啦，储住先，好啦，到礼拜日啦，大家唔使开工嘅时候咧，地盘方面咧就请啲咧、叫做杂工、清洁工，就将啲垃圾咧攞翻晒出嚟、就慢慢就。经过可能嗰啲龙裂啦，或者剩啦，就或者天晴啦，唔知啦吓，就运翻落地下运走去嘅。那个事件发生咧，就系、是、有六名嘅清洁工人，一齐 行出去， 入咗呢个 lift 嘅入边。嗱、那个 lift 有几大咧？6平方米， 系 好细， 好细， 即系2米乘3米，即系6-7尺到啦，10尺咯，60平方尺，一间劏房咁大。 我当你个 lift 可以嗱，商业用 lift。点都坐到11-2人嘅， 系大啲， 企到11-2人嘅，咁你啊应该叫 lift 槽，唔应该叫 lift 笼 ，lift 笼咪入咗 lift 里边嗰度 ，lift 槽， 咁你加埋嗰两条上上落落嗰啲嗰条轨啊， 啲坑啊，啲坑 嗰条轨啊，嗰啲咪有限大啫嘛， 系啊，所以当时个救援都好困难。好啦，个事件发生咧就系、是、咧，当六名工人一齐行入去嘅时候咧，就清啲嘢啦，咁啊喺度掹啲嘢出嚟嘅时候咧，清下。那个平台因为六个人入咗去咧，突然间断裂，啪一声，就连人带垃圾带泥头一齐坐咗落去个喺个 lift 槽嗰度堕落去。30楼其实下边27咧都有一个同样嘅平台喺度嘅， 照冧 埋，砰砰咁样扫冧晒。跟住咧，佢哋直堕到几多楼咧？就系10楼嗰度咧就啲垃圾堆，就系有一个咁样压力啦，嗰度位置嗰度咧先停低。当时咧有3位嘅工人咧就喺个面嗰度嘅，咁啊即刻去救佢啦。但系有3个咧砸咗喺底， 入埋啲垃圾堆里边。 系啦，咁啊成个嗰个救援工作啦就好鬼困难嘅。咁好啦，咁我哋去一去几张相先，去0203。 喂，最惨呢啲咧要慢慢滑啊。 系啊。 大佬识龟识工都死得啦， 系啊，嗱，好，我哋去0206先。 嗯， 咁当日咧呢、這个救即系呢个消防处啦，就派出咗咧80个消防员同埋救护员咧，同埋呢个特种搜嘅救护队啊， 即系我上次讲过嗰、那个。我哋有一次讲过嘅， 系唔系嗰只咧，系特种烟雾队， 系咪？ 呢个救护队咧， 系个烟雾队喎，系 呢个系有生命探测器， 系 探一探有冇人嘅，系啦。但系咧，其实都唔使探，因为都知道有几多人喺入边嘅。咁、当然即刻救啦，救 咁多楼跌落嚟都唔使开机都知唔掂啦。 系啦，好翻翻嚟先。 在空中已经死了呢啲分分钟， 因为撞嚟撞去啊嘛。嗱，呢一个咧，我又有个数据啦。工程师指出咧，六名工人喺30楼嗰度啦，连埋啲泥头瓦砾一齐堕下个冲力，再去埋27楼，再将27楼嘅泥头一齐再撞落嚟咧，落到10楼嗰一刻嘅冲击力有几重咧？有20.6吨。20.6吨嘅话咧系。冇乜幸存嘅机会咯。 20.6吨系未计嗰个速度， 计埋噶啦，堕落嚟个砰，即系一齐啊，坐落嚟嗰下咧个冲力系20.6吨，即系你个人撞落，同个20几吨就撞埋一嚿， 命都冇。 咁咪话咧呢啲无论人同埋所有生物咧都好难会幸存到咯，系啊。好，我哋继续去埋0204啊。 我谂咁20几吨撞落嚟，曱甴都死啦，小强都唔掂。 吓，嗱呢一度咧就睇到咧都系救援嘅状况啦。好，去埋0205啊。 啲通常已经内出血，内出血死咗噶 啦。系啦，好好啊，跟住翻翻嚟先啦。嗱，佢成个救援个时间咧，点解我俾咁多张救援嘅相俾大家睇咧？就系佢其实好多人都 stand by 不停咁挖个瓦砾，因为得6米平方啦。咁其实个搜救系好难嘅，得几个人企上，得一个出入口。 系啊，咁你又唔可以太多人入到去嘅。 你知道下面有人，你踩住咗个人。 唔系咯，你喂大佬，你下面仲有污咗个人喺度噶嘛？你又慢慢挖嘢，又唔可以用大型机器。 冇得用，一定用手。 咪咯，一真你唔通搵个泥鸭咗挖啊？一嘢插咯，咁啊死埋。 系啊，跟住最恐怖嘅地方就话咧，嗰、那个位置咧，你又唔敢咁大动作，因为你企上去啲瓦砾度，你都惊危险噶嘛。 系啊，惊又冧多镬。 系啊，冧多镬或者自己唔系唔好冧啦，你自己唔知踩啲乜嘢，或者自己碌埋落去啦，唔知惨到啲乜嘢啦吓。咁嗰度咧。嗰度咧最令我觉得好心痛嘅地方咧，就系去一去0202咧，由头到尾，嗱你睇个时间咯，1:18六个人一齐碌咗落去啦。 嗯， 好啦，第一个救出嚟嗰个咧就1:43、1:56，呢三个就喺面嘅1:03、2:03。好啦，跟住掘第一个出嚟就3点钟啦，已经。 嗯， 第二个3点半，最尾一个姓林嘅咧就系6:43，即系话。个意外发生5.5个钟头啦，差唔多，先最尾一个系搜救到出嚟咯。 嗰个都唔死得啊，真系坚啊！ 结果咧，呢六名嘅即系工人啦， 全部 罹难，全部都罹难啦，即系全部都死咗啦。好啦，翻翻嚟先啊，跟住我哋睇埋0207啦，系啦啊，当日啦，去到都冚白布啦，咁家族又好伤心啦，家属啊，0208啦。系啦，有啲一出嚟咧都唔使点救，即刻就入呢个客箱车啦。 可能爆开晒啦，已经 系噶，因为你同啲杂物一齐咧，你一定有好多表面伤痕啊，成个人真系散晒。好，0209， 同埋七孔流血啊，爆开晒嗰啲。 系啦，呢一个咧就系《生果日报》啊，我最中意《生果日报》呢啲图啊，可以好清晰咁样俾大家睇到咧嗰个案发时间。 迪比亚路呢、這 个而呢个咧，佢就睇到嗰、那个嗱，大家如果留心啲放大睇咧。佢嗰个支架有啲问题，好翻翻嚟先。 嗯， 嗱，嗰个支架咧，后来啦，咁啊，事件啊，令到社会关注到呢个高空工作同埋安全嘅监督问题。 嗯， 因为点解咧？第一样嘢，星期日开工。 系。 第二件事咧，就系话咧，究竟系咪高空工作？ 嗯，佢 明明有平台喺度嘅。 嗱，佢系高空， 都系高空工作，冇错。 但系佢行未行入去之前，佢唔系。 系。 系啦，佢得个行入去咧，佢嗰个平台系喺个高空度， 系， 但佢又唔系出，但系佢 又唔系出流于外边， 系啊，又唔系流于外边咯。 所以咧，呢、這个就系同高空工作嘅监督制度有关啦。 有咩啊？有灰色地带啦。 系啊， 吓佢系高空，30楼仲唔系高空？ 系啊， 但佢唔系望空， 系 佢喺个 lift 图里边，系啊。 跟住咧，调查之后发现出事嘅工作台咧，净系用竹。同埋木搭成嘅， 咁啊死， 即系完全咧系冇一啲咧钢铁啊铁嘅支架去组成嘅， 即系唔系好似依家啲搭棚佬嗰啲飞棚咁落晒九比架， 而家落晒九比架噶啦，冇得讲啊！你冇九比架话唔合格嘅，而家系出唔到棚子嘅，系啊，所以咧嗰、那个成个意外嘅发生咧系一个好大嘅惨剧，同埋咧因为呢单嘢咧其实系某一间大型嘅建筑公司，其实佢哋对于安全咧。 都好嚴格嘅。後來訪問一啲咧建造業工會啊嘅人士啦，咁啊就話啊呢間公司出事都好意外、啊，因為平時佢哋都好安全嘅、啊，好似新乜乜啊嘛， 係 係啦，即係係啦，姓郭嗰啲人係啦係啦， 嗰、那個信耶穌嗰、那個 係啦、嗯。好，講到呢一度嘅時候咧，我哋呢一節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好，下一節繼續翻嚟再同大家決斷解封。 好，一陣見。